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呢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进展。第一件事情呢，我国的科学家又在发明创造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二氧化碳高效转化新机制，我们来听一听究竟转化出来了什么。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曾杰与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夏川、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肖建平合作，基于固态电解质开发了一种新型电解反应器。他们利用可持续的清洁电能，配合所研发的同聚单原子催化剂，可以将温室气体二氧化碳高效转化为高价值高纯度的液体燃料甲酸，无需进一步产物分离。利用风力、水力、太阳能等可持续能源的绿电，将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电解转化为高价值的化学品，是二氧化碳利用的新兴技术，有望成为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手段。曾杰教授联合团队研发了一种低成本、高活性的同聚单原子催化剂，实现了二氧化碳到甲酸的单一转化。他们还基于固态电解质开发了一种新型电解装置，配合所研制的催化剂，以二氧化碳和水作为原料，可以直接连续制备，得到无需分离的纯甲酸液体燃料。利用这一新技术，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实现了浓度为 0.1 摩尔每升的纯甲酸水溶液的公升级制备。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是和新冠疫苗有关系啊。我们知道呢，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发出了新冠疫苗，甚至呢，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药厂也是有着不同新冠疫苗的开发。当然，其中种类呢也有不同，比如说呢，有信使核糖核酸的疫苗，哎，还有包括灭活的疫苗、重组蛋白疫苗，那等等。那么这些疫苗呢，在现实的使用中呢，最好的使用的方法就是一个品牌一针一针的接下打下，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啊，接着打下去。那么在实际的过程中呢，有可能因为运输啊，有可能因为各种疫苗的这个配比啊，就存在着是不是疫苗可以混打这个事情呢。最近啊，很多科学家都提出来了这个疑问，但是到底能不能混打，或者说呢，不同品牌的啊，同一类型的是不是可以混打，这个到目前为止都很难说。但是呢，既然有这样的一些争论或者有这种需求呢，世界卫生组织啊，最近也是给出了关于疫苗混种的相关的指南。具体的情况，我们和各位了解一下。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基于现有研究数据，发布新冠疫苗混搭接种临时指南。指南强调，接种疫苗仍首选使用同一厂家生产的疫苗，但随着更多研究数据出炉，不排除调整混打指南。指南建议，如果第一针接种的是病毒载体疫苗，后续不管是第二剂还是加强针，均可接种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反之亦然，如果起初接种灭活疫苗，后续可接种病毒载体疫苗或 mRNA 疫苗。世卫组织说，基于疫苗的安全性、免疫力和有效性数据，标准做法是全程使用同一厂家生产的疫苗。但是，考虑到疫苗可及性，可灵活搭配使用不同厂家生产的疫苗。只有认真考虑疫苗供应情况以及特定产品的潜在优势和风险等因素，才能展开混打。世卫组织认可混打完成的全程接种。按照临时指南说法，现有研究主要涉及混打对人体免疫力的影响，安全性方面的数据有限，有关灭活疫苗的混打数据也有待进一步补充。随着研究深入，世卫组织将重新评估混打的优势及风险。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在澳大利亚，来去看一下澳大利亚发现的真正的千足虫。我们经常说蜈蚣啊，或者说什么油盐啊，这样的虫子啊叫千足虫。但实际上呢，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啊，以前发现的最多的虫子也就是750条腿，还远远达不到千足。那么今天我们要说 这真的千足虫已经被发现了，它就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矿坑里。 科学家在澳大利亚西部矿区地下首次发现真正的千足虫，腿最多的一条千足虫有1306条腿，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腿最多的动物。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和澳大利亚科学家在西澳大利亚州矿区评估地下环境影响时，发现这一新物种以希腊神话中冥后珀尔塞福涅的名字为其命名为珀尔塞福涅千足虫。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写道，这种千足虫头部呈锥形，有长触须和一个用来进食的喙状口，腿短，和许多终生生活在地下的动物一样，没有眼睛，体内没有色素。新发现的千足虫生活的矿区主要出产黄金、锂和矾等，其栖息地完全黑暗，多见铁矿石和火山岩。由于没有眼睛，这种千足虫借助触觉和嗅觉等感知周围环境。鉴于它属于一个以菌类为食的千足虫科，研究人员怀疑这一新物种也是食菌动物。千足虫已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多年，目前已发现的有超过10000种，主要以腐烂的植物和菌类为食，在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千足虫一生中会多次蜕皮，每次长出新的带腿的截肢，所以成年虫的腿多于幼虫。科学家先前发现的千足虫最多有750条腿，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真的是千足虫啊，是有千足，而且千足虫的历史呢要比人类早多了，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4亿多年，应该说呢他们见过的地球要比人类丰富的多，也危险的多。所以呢我们这次看到啊，也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呢，各位，就是我们对于地球的了解其实还是真的很有限的。每年我们都会听到各种各样新的物种啊被发现啊，一些已发现的物种啊又被灭绝，哎呀，这样周而复始，其实一方面说明人类的能力很大，都已经可以把一些物种灭绝了，但是另外一方面说明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的这个地球了解真是太少了。好，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刚果金宣布第13轮埃博拉疫情结束了。 刚果金卫生部长姆本加尼近日宣布，该国第13轮埃博拉疫情结束。姆本加尼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刚果金第13轮埃博拉疫情期间，共报告了8例确诊病例，其中死亡6例，治愈2例。本轮疫情是今年10月在该国东北部的北基五省爆发的。2018年至2020年，刚果金东北部爆发第10轮埃博拉疫情，至2020年6月底，第10轮疫情结束，共计报告病例3000余例，其中2000余例死亡。从2020年6月到11月间，该国西北部的赤道省又爆发了第11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0例，其中死亡55例，治愈75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表公报，对刚果金结束本轮埃博拉疫情表示祝贺，同时强调，虽然本轮疫情已经结束，但仍存在新疫情爆发的风险，需继续保持警惕并持续监测。 这都已经说到是第13轮的埃博拉疫情的结束了啊！其实，在过去呢，我们的节目也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有关埃博拉疫情啊，在非洲出现的这种情况。其实呢，相关的治疗的药物包括疫苗呢，也都已经开始在进入到应用的阶段。不知道什么时候埃博拉这种病毒或者说埃博拉的疫情能够在非洲彻底消失呢？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我们和各位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儿呢，我要带大家去遥远的宇宙，我们又要和黑洞在一起了。只不过呢，这次了解黑洞不是去了解黑洞本身，而是从黑洞当中所传出来的一些信号，它就是 X 射线。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宇宙中，类似黑洞和中子星等神秘天体都有可能爆发出超强 X 射线，而这些射线则会发生偏振现象。了解 X 射线偏振，也为天文学家研究宇宙打开了一道全新的窗口。日前呢，美国宇航局的成像 X 射线偏振探测仪卫星发射升空，天文学家希望通过这颗卫星能够让他们更加了解宇宙的奥秘。正所谓天文研究新工具，探索宇宙新方式， X 射线偏振现象是怎么一回事？它与我们探索宇宙又有什么关系呢？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太空探索更深入。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赵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宇宙学有关系。我们来说一颗卫星，这颗卫星呢，不久之前刚刚发射，是隶属于美国宇航局 NASA 的一个科研项目。这个项目的名字呢，叫做 X 射线偏振探测仪，简称 IXPE。这个项目啊，耗资是2.14亿美元，而这颗卫星呢，体积就像冰箱一样大，在太空当中，它可以追踪和测量光的方向、到达的时间、能量以及偏振。有媒体呢也表示啊 ，XPE 卫星呢目的是探测宇宙当中一些最具有活力的物体，比如说黑洞和中子星背后的物理特性。而相关的天文学家希望这颗卫星也会成为他们探索宇宙奥秘的新工具。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颗叫做 IXPE 的卫星，究竟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宇宙学的奥秘，以及呢所探测的 X 射线偏振又是什么意思？今天晚上啊，我们这期赵亮新闻深处的内容可是有点高能。那么接下来呢，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张帆。张老师您好。 你好。 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一下一颗卫星啊，它的名字叫做 IXPE。我在节目中呢也向各位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了一下，它呢是要来观察呢宇宙当中的 X 射线偏振。那么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宇宙当中的 X 射线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为什么要观察它们？ 首先这个 X 射线这个东西它是光的一种，它跟我们这个无线电波呀、可见光啊其实都是一回事儿，只不过它的波长比较短。 嗯， 波长比较短的意思呢，就是它每一个光的光子所携带的能量比较大，所以它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穿过大气层的，所以你必须要打一个卫星上去，在太空里面观测它。 嗯， 然后是从什么地方能够发射出来这么高能量的光子呢？就是，你明显得在一个能量密度比较高的天体环境里面，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是，比如说有黑洞，或者有中子星，中子星就是，有点接近于黑洞了，但是还没有彻底变成黑洞，它那个物质特别密，完了周围的引力场也是特别强。 嗯， 这样子它的引力场的能量的密度很大的情况下，你在那个周围如果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物理过程，可以把引力的势能转换成你这个转粒子的动能啊之类的，最后再转化成你发射的光的这个每个光子的能量的话， 嗯， 你就能够发射出来这种能量很高的 X 射线光子。 嗯，那么这些能量啊转化成为光，其中呢有咱们说到的 X 射线，那有可见光的部分吗？或者还有其他波段的这些射线吗？ 有，但是可见光啊什么的，就是你要想观测的话，有其他的卫星，比如说这个哈勃望远镜啊，还有这个将来要发射12月份希望能够发射上去的这个 James 韦伯这个望远镜，还有无线电。包括到更低的这个无线电的这个用我们的 FAST 呀什么的都是能观测到的。 嗯， 所以就是我们对一个天体现象，它不同的波段上面发射出来的光所体现的它周围的环境，体现是那个环境的不同的方面，所以你能够尽可能多的东西同时去观测同一个物体同一个光源的话，你这样子能够把它了解得更清楚，这个叫多信使天文学，其实是现在天文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嗯，您刚才跟我们说了一个词叫多信使天文学，我们通过不同的信使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 就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个东西我们以前一直不知道的，像这个叫做伽马射线暴，就是宇宙里面莫名其妙的会有短时间内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伽马射线，伽马射线就是比 X 射线的光子能量再高。 嗯， 之前就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有各种理论。后来有了这个，比如说引力波的探测器，这个引力波的探测器探测到有两个中子星撞上了，完了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光学的这个伽马射线的这个探测器在宇宙里面的卫星里面，又正好在那个同样的方向上，在同一时间上，大概同一时间上看到了有这个伽马射线暴。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这种叫短伽马射线暴的东西，就很有可能是两个，中子星相撞所造成的。你如果没有这样子协同观测的话，你永远就没有办法验证你的理论是不是真的，因为你只能看到伽马射线暴，对吧？ 嗯， 你不知道它背后是什么。 对，所以就是得需要不同的观测的设备， 我们来去观测宇宙当中不同的射线，我的理解对吗？ 对，就是因为这个宇宙里的东西我们离得很远，我没办法控制它，它不像在这个实验室里做实验，我们可以把它在一个可控的环境里面你去调。宇宙里面我们完全是盲人摸象，你只看到一方面，你摸象的话你能够摸到更多的地方，你摸到腿了，摸到尾巴，你再摸到肚子，再摸到鼻子，那你这样子就相当准确的，你可以知道那是个象。你光是摸到一条腿的话，你就很难搞、 嗯、 那是。 我们不能够有一双眼睛，这双眼睛什么都能看得见，一眼望去鼻子耳朵腿都能看得见，会有这种设备吗？ 就是设备你当然尽可能做的广谱一点了，但是就是因为你接收到的东西的频率不一样的话，你接收器的那个设备肯定要不一样。就比如说、这个 X 射线它的这个东西的光子的这个频率很高的话，那个光子就好像一个一个粒子一样打过来。 嗯， 但是你比如说你要用无线电的话，那一个它可以有厘米级的这种的这个光的波长，所以它就更像一个波一样，所以你接收它的东西的设备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当然可以造一个，当然最理想的啊，你可以像比如说你在月球背面你造一个整个的一个观测站，完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设备都有，大家协同的都在一个控制方向的东西上面，可以指向同一个目标，一起在那看，那当然是最理想的状况。但是那种情况你做不到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单独一个一个发上去，然后再让通过软件的办法，这个比如说国际的这个有一些网站，这个各个观测设备如果发现了什么，它马上就会把信息传递到那上面，然后全世界所有其他的类型的望远镜可以去找它看到那个东西。 这个是未来在您看来也许有可能的一个方案啊，或者说我们没准还真的就能够沿这个路径走下去。 对，就是现在已经有的，就是我后面说的那个，就是通知接到通知了以后，其他人赶紧过去看。那就是说，比如说月球背面那，当然就明显是西方人以后能够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再说一下刚才咱们提到的观察宇宙当中的 X 射线，您跟我们的分享是这些射线的来源呢，很有可能是黑洞啊，或者是中子星，还有其他的来源吗？ 主要是这两个，就是中子星呢，就是恒星特别大质量恒星爆炸了之后剩下来的那个核，所以中子星本身它周围有很强的磁场，有很强的引力场，所以它能够产生出来，本身它就能够产生 X 射线信号。然后这个中子星里面还有一种叫做它的磁场特别强的叫磁星。磁星我们这个的了解就不是太清楚了，而它的这个磁场就是强到就是反正中子星本身已经都我们无法想象的，磁星还要比它再强很多。那这种东西我们现在就了解的比较少，这个希望能够从中了解。然后在这个恒星在爆炸产生中子星的这个过程之中，它会产生一个叫做这个超新星爆发。超新星爆发它会炸出来很多的这些残渣里面实际上也有 X 射线，你也可以看得到。这是中子星那一类的。然后黑洞呢，你有像比如说恒星质量黑洞，它比太阳可能也就大个十倍几倍的这种的。这些东西呢，它比如说它周围有一个恒星在绕着它转的，另外一个普通恒星在绕着它转的时候，那个恒星里的物质会被吸到那个黑洞里面，在这个吸的过程之中，那些物质会被加热，就是它因为在往里掉，它的引力势能转变成动能热能。然后它这个里面有可能会发射出来这个 X 射线，完了这是一个观测的目标。然后还有的就是宇宙这个星系中间有超大质量的黑洞。这个超大质量的黑洞呢，它有的比较剧烈的情况下，它可以向外喷射出很强的射流来，然后这些射流在这个喷射的过程之中，它也会伴发的有 X 射线的信号，然后你就想通过观测这些 X 射线，你去搞清楚它这个射流产生的究竟的机制是什么。这些我们现在都是不太清楚的。 那我们通过研究 X 射线，或者我接下来要问您的 X 射线偏振，就能够得出答案吗？ 就得到一些答案。就是 X 射线它因为它的好处是它的它体现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因为光子的能量比较大，所以它是体现在在体现在就是物理过程它比较剧烈，比较 就是能量比较大的那些地方，它主要产生的机制是这样，它是普通的光通过其他途径产生的普通的光，然后撞到特别高速度运动的，比如说带电粒子，比如说电子啊什么原子核之类的，然后那个光被反弹的时候反而获得了更多的能量。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看到的这些 X 射线的话，你可以知道就是最剧烈的那些物理过程发生在什么地方，它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 这个对，所以就是你看到的是最有意思的那些地方，所以这个是就是不能保证说你能够看到了你就能够知道它背后的物理机制，但是这是区别不同的那些物理模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他们预测的你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发生的地点还是不一样的，不同理论。 那我能理解成为，其实 X 射线展示出来的就是这些有意思的现象的高光时刻，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可以这么说，你普通的那些光的话，它可能就是哪儿这附近周围的所有地方都在那儿发，所以你就比较那什么一点，比较难摘出来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本次我们介绍到的这个主题当中的核心啊 ，IXPE 这颗卫星，它的全名叫做 X 射线成像偏振探测器。那究竟 X 射线偏振是什么意思？或者说这项研究到底在研究什么？ 偏振这个东西就是你光和这个 X 包括 X 射线，它是叫电磁场，电磁波，电场呢，它是有一个方向的，就是我们如果你是回忆上学的时候，比如说学磁场也有方向，就是你弄那些磁铁渣子在那个磁铁周围，它会形成一条一条线，就是那个线它可以是从左到右的，它也可以是从上到下的，对吧？它可以转个九十度， 对， 这两个就代表了，就是你的那个电磁波里面的那个磁场的方向，如果是从左到右的和或者是从上到下的话，这就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偏振方向。我们的这个光学也有偏振方向，就是你的那个墨镜经常就有叫做偏振的墨镜，就是因为从那个光从那个一个物体的表面反射回来的时候，经常就会变成偏振的，所以你把那个眼镜只吸收一种，只能通过一种偏振的光的话，它就容易省了晃眼。就是宇宙里面的 X 射线也是这样， X 射线的话它也是有两个偏振方向，完了你这样子你不光是知道那个光的强度，你还知道那个射线的那个偏振方向是什么的情况下，你能知道什么事儿呢？你就能知道它那个发射这个东西的地方和中间经过的地方的磁场。因为有一种东西叫做法拉第旋转，就是你一个电磁波如果它就有两种偏振方向大家都是一样的话，但是它通过一个磁场的过程之中，它这两个偏振方向会受到不同的影响，所以它出来了以后它的偏振是会改变的。所以你通过观测 X 射线的偏振，你可以知道你这个光源这个黑洞或者中子星周围的磁场的情况。而磁场是比如说这个你在黑洞里面怎么能够把黑洞旋转的能量提取出来往外喷射这个射流，我刚才讲的那个超大质量黑洞周围的射流，就是这些磁场是起的基本上就是最核心的这个作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大家都希望把它看清楚，所以专门发这么一个卫星上去。 那这些磁场的方向或者磁场力量的大小又由谁来决定呢？ 磁场比如说这个像超大质量黑洞，它周围有物质在往里掉的时候，那些吸积的那些物质它会生热呀，完了之后最后都电离了呀，所以它实际上在那个吸积的那些物质在转的过程中它会产生电流。这些电流呢就会磁场是可以穿过黑洞的，这些电流大家都知道这个学电磁学的时候你如果有一个导线的圈的话，里面有电流的话，你是能够产生出一个电磁铁的，对吧？ 对， 所以这样可以产生磁场。然后在中子星呢就比较不一样，中子星就是它星体本身它是可以像个磁铁一样，它有磁场可以在里面的，由星体本身产生的，就是那个是爆炸的恒星，在恒星阶段它本身就有磁场，我们的太阳也有磁场，然后但是它在坍缩成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中子星的时候，它密度特别大嘛，所以它体积特别小，它体积变小的时候，它磁场没有流失，所以磁场就变得特别密了，这就是为什么它磁场特别大。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磁星就是比较特别的，是它在坍缩的过程之中它还有另外的现象能够产生更多的磁场，所以这个现象我们也是不是特别 理解的，所以就是像这些东西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偏振方向的这个观测能够更多的去把它搞清楚。 嗯，我理解是当我们研究 X 射线的偏振，实际上是为了研究影响它的这些磁场，这个理解对吗？ 对，是的。 那我们 间接的一个， 那我们研究这些磁场的目的又是什么？宇宙当中这些磁场是不是到处遍布？了解这些磁场会让我们了解宇宙的哪些更深入的信息呢？ 就是首先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在那个在你的发射这个 X 射线的这些原黑洞和中子星周围的这些磁场， 嗯， 你知道它了之后，你才能够知道，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那些射流，这个超大质量黑洞在往外喷东西，它究竟是怎么喷的？像我刚才讲的，就是磁场在这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嗯， 它把那个能量从这个黑洞里面提取出来，但是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然后像比如说这个脉冲星，脉冲星的磁场，它脉冲星它是有射电信号，中子星它发射射电信号，它中子星在转的时候，它那个射电信号像个灯塔一样的，你每次扫那个东西扫到地球的时候，能够我们收到一个信号，所以像个脉冲一样。 嗯， 但是这个脉冲信号怎么产生的，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能知道的就是那东西肯定是磁场，因为是电磁嘛，电磁波肯定是跟那个磁场相关的，那些电子在磁场里面转产生的。 嗯， 但是究竟是怎么弄的，我们也不清楚。然后这刚才也说了，这个磁性我们就完全不知道它这个磁场究竟到底怎么产，就是不确定它磁场是怎么产生的。 嗯， 所以这些东西就对我们研究这些星体本身就特别重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些黑洞中子星啊离我们很远，到地球中间，在中间的这个东西在星际空间里面也有磁场。 哦， 这个东西呢就很重要了，就是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产生磁场得有电流。有电流的话，你首先得有带电的东西，就是你的正电和负电得分开。 嗯， 那我们的宇宙里面，在特别大的星系，甚至在一个星系间的这个空间里面，它为什么会有这些电荷不在一块儿？因为你如果有一坨正电，有一坨负电，它们你放在那儿的话，它们肯定互相要吸引的。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宇宙的甚至在宇宙最早期原初的时候，就是恒星形成之前。然后到一直到后面，就是不知道这个中间为什么我们这个宇宙里面这个星系形成的过程中啊，它怎么能够产生出来这些磁场呢？怎么把这些电流搞出来的？ 嗯， 就包括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研究磁场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从这里面你理解它的磁场了，你反推回去你就知道这个星系怎么形成的，对吧？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抽丝剥茧的，就是一点一点线索往回倒到你真正最感兴趣的那个东西。 嗯，哦，原来在磁场当中竟然还蕴含着这么大的秘密啊。刚才 对的， 我还听您是介绍到了比如还有像磁星，有脉冲星，还有中子星，这些名字呢我们在天文学的概念当中也经常听到，甚至呢我还听到有一种这个研究方向啊叫做脉冲星导航。那么脉冲星、磁星和中子星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或者区别在哪里？ 中子星呢就是统称了，然后磁星就是磁场非常，你可以认为是磁场非常强的中子星。 嗯， 实际上基本上是一回事儿，但是它产生的过程会有一点不一样。 嗯， 这样子才能够造成它的磁场比原来那个恒星里面有的那个磁场还要多。 嗯， 然后脉冲星呢就是中子星，但是呢我们为什么给它另外一个名字呢，就是天文学里面它经常用观测的现象去命名，就是它那样子一扫一扫的扫到我们看到它的脉冲了，这种东西我们叫脉冲星。但是当然有的中子星它可能不发射，或有的发射的时候它那个灯塔它就不扫到地球，你看不见。 嗯， 但是它还是一个中子星坐那儿，所以我们不管它叫脉冲星，但是它还是中子星。就是脉冲星是中子星，但是呢是只是那个我们能看得到脉冲的中子星。 嗯， 对，大家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我们脉冲星导航呢只能是说我们看得见的才能导航，你要是观测不到它那就没办法了。 嗯，其实是以地球人的角度来看宇宙，我们给这些天体就同样的这个内核给它赋予了不同的这个名字或者概念。 天文学里面这种现象很常见，因为我们观测嘛，就坐在地球上你观测到的东西，刚开始的时候你经常观测到很多东西不同的现象，你以为它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到后来发现其实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的，你从不同角度看而已。 嗯，那我们再回到今天和大家探讨的有关 X 射线的研究啊，我印象当中呢咱们国家在 早些年还发射过一颗叫做慧眼硬 X 射线卫星。那么这颗叫做慧眼的卫星和我们今天提到的 IXPE 这个卫星的区别在哪里？ 这个 IXPE 主要是看偏振，所以就是光打过来的时候，就是比如说 X 射线打过来的时候，它有两个最重要的，这个一个是它的有三个，一个是它的强度，一个是它的频率，一个是它的偏振方向，然后这个是这个卫星主要是看偏振方向的，它对频率就不太那么在乎，它所能看到的频率范围特别特别窄，它是二到它的光子的能量是二到八千的电子伏特，你不用管它具体是什么，但是就是这个二到八这个数字。你如果是我们这个慧眼呢，是跟它是完全不一样，慧眼它不太管这个偏振的事情，但是它观测的这个能量的范围特别广，它是一到这个一千，到三百万电子伏特，你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范围是特别广，所以他们观测的，他们这个就是实际上看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都是黑洞、中子星，但是他们就是看那个东西的 X 射线的不同方面，就跟那个你用不同的 X 射线呀、光学呀什么去看那个中子星一样。你 X 射线本身你又再细分出来，它有不同的这个特征，你去不同的用不同的卫星去观测它，所以它看的不太一样。 那慧眼卫星它有一个名字啊，其中带了一个字儿叫做硬 X 射线。那硬 X 射线是什么意思？有硬是不是还得有软 X 射线呀？ 它那个软硬就是能量高低的意思，那个硬就是能量特别高，所以它实际上看到的不光是 X 射线，比 X 射线能量更高的伽马射线它也能看到，所以它叫硬 X 射线。但实际上它那个范围很广，它实际上那个软的就是能量比较低的 X 射线，它其实也能看到，只不过就是它造的时候不是专门在那个地方把灵敏度做得特别高。 经常吃饭的时候有朋友说来两盘硬菜，指的是这个能量含量很高吃起来很扎实的菜叫硬菜。其实这个硬菜我们用来做天文学研究，刚才讲到硬 X 射线，哎，异曲同工之妙啊。 也是很硬，对，它一个过来能量就很高，这跟吃肉一样的，你吃一块就有很高的能量。 那我们今儿聊了这么多，最后再总结一下，我们就以今天提到的 XPE 和慧眼卫星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吧，横向的比较。比如观察同一个黑洞，XPE 从偏振的方向能得到什么样的信息，那么慧眼硬 X 射线卫星又能得到什么信息呢？ 对，就像刚才说的，这个 IXPE 它主要是得到周围磁场的这个大强度啊，甚至磁场的方向啊，这些分布。完了慧眼呢，它主要得到的，它因为是能够看到很多的频率，所以它看到的东西叫做频谱，它是看你在某一个频率上，在这不同的频率上你的这些光发射出来的强度是多少。这两个东西呢，对这个研究它这些光怎么，这个 X 射线是怎么发射出来的，还有它周围的环境都是很重要的。就像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它这些磁场的重要性了，就是它是核心的这个机制里面所必须有的。然后这个慧眼所观测到的它这个频谱的意思呢，是因为它不同的辐射机制，你比如说一个电子绕着磁场在那转，它的过程中它会发射，然后它像怎么撞击其他东西，弹两个带电粒子弹发也会发射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辐射的方式，它给出来的频谱，就是你在不同频率上的这光的相对强度的这个对比，是不一样的，所以通过了你就是这两个，你用慧眼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辐射机制，然后你再通过偏振把这个操纵辐射机制的这个辐射机制里面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磁场的这部分究竟是大小是多少，然后你就能知道这个辐射机制它具体的细节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互相之间这个把他们的数据综合起来一块用才比较好用。 对，就是我们研究神秘的宇宙得多管齐下，各种各样不同的探测设备相关的数据汇集在一起，才能够来勾勒出一个相对真实相对具象的结论。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对于宇宙的了解目前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不管说 在忙的状况之下能不能看到最真实的真实，但至少说先得想各种办法先去看啊，能摸到哪些算哪些，然后把它们再综合起来，没准就是宇宙的全貌呢。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啊。 就希望能够摸到重要的地方，但是你去摸之前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能不能摸得到，所以就得试，就得造各种各样的卫星去。 对，那我们今天呢这期照亮新闻深处呢就和大家聊在这儿了。再次感谢呢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张帆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张老师。 不客气。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这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聊在这儿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以下时间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还有呢，大家可以使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甄好片，现在情况十万火急，可不是聊天的时候。大哥，大哥，真知道，救命啊！ 好片，大哥还没回来呢，你怎么了？难道被人劫财了？哦，不对，你看着也没钱啊，难道是被人劫色了？那这人口味也太重了吧。 二姐，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我被骗了。 嗨，我还当什么事儿呢？你不是天天被人骗吗？哦，说吧，这回又怎么了？ 我下楼买鸡蛋，这鸡蛋盒上写着纯天然无污染高山养殖，可实际上呢，它是一盒被打了激素的鸡蛋呐。 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打了激素啊？ 你看，我刚随便拿了两颗蛋打到碗里，一颗这么黄，一颗竟然还是双黄蛋，这也太不正常了吧。 哦，双黄蛋确实很少见啊。 是吧？而且刚才我上网查了，网上教我怎么辨别激素鸡蛋，你看蛋壳很脆，蛋清很稀，这都符合呀，证明这确确实实是激素鸡蛋啊。 天哪，还真是啊。走，姐带你去找商家维权去。 等一下，你弟弟我可是一个尊重科学讲事实的人，我决定啊，请大哥带着这些蛋去实验室测一测，拿到结果再去找商家。 你让我干嘛？ 哎呀，大哥你可回来了，我在楼下买了一盒蛋，感觉像是激素鸡蛋，想让你带去实验室测测看。 哦，不用测了，这蛋里啊肯定有激素。 我就说吧， 因为鸡蛋本身就有一些激素，比如母鸡卵巢就会分泌天然激素，这种激素完全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哎，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人工激素，而且我照着网上的方法对照了一下，蛋壳脆，蛋清晰，这鸡蛋肯定有激素。 网上那些办法都不靠谱，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我国对食品安全把控很严，如果是你正规途径买的蛋都没问题，而且你的人工激素要是给母鸡吃也不会遗传到鸡蛋上。 那这双黄蛋呢？不是激素吗？ 双黄蛋是跟母鸡的排卵数量有关，一般情况下母鸡只会排出一颗卵黄，但有时候啊连续排两次，卵黄挤在一起那就是双黄蛋了。别说双黄蛋，还有三黄蛋呢。对了，我说啊，不要过于担心激素鸡蛋，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 什么啊？ 你想激素多贵啊，比起卖蛋的收益，打激素成本太高了，多划不来啊。甄好信，你以为那些商家啊农民啊都跟你弟弟一样没脑子呀？ 哎，谁说我没脑子，我还会算数呢。我呀现在就去把这两颗蛋煮了，也就是三个蛋黄，咱们一人一个。大哥，我说的对不对呀？ 嘿嘿，难得你能答对一回啊，否则我还真以为你也被打了激素呢。 干嘛这么说我呀？ 你不是说激素蛋的蛋清稀吗？我看你这脑子里面也挺稀的呀。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